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说有一个警察呀，去欧洲旅游，跟朋友呢一块打猎去，忽然看见一只兔子，于是呢悄悄地绕到兔子的身后，举起枪大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不然我就开枪了。”轻松幽默的情景短剧，让人开怀的相声小品，一切尽在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小何闹腾着想要换工作，老何说服教育了半天也不起作用，也就不再管了。倒是佳佳被小何忽悠的也想换工作。 老公，我最近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哟，哎，怎么还不好意思起来了？什么事儿？说吧。 我说了吧，盼多想。 那就别说了。 可是我不说，放在心里都特别憋得慌。 那你就说吧。哎，等会儿啊，先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老公，那我可真说了啊，我想辞职。 啊，你已经辞职了？ 没有啊。 没辞啊？哎呦，吓了我一跳。哎，我问你，你辞了职想干什么呀？ 现在新潮的服装店特别火，尤其是比较个性的那种，我想在南锣鼓巷盘个店面卖服装，你觉得怎么样？ 哼哼，人家那卖衣服的得身材好，那样啊才能趁着衣服好看。哎，您看您这腰。 只要我下定决心，水桶腰也能变成水蛇腰。 哼，我看是啊，蟒蛇腰。 要不然我就趁着还算年轻，应聘个高级秘书、助理什么的。我学文的，英语又好，应该没问题。 你就别瞎琢磨了，你以为那文书啊、秘书什么的那么容易当？这遇到一个好老板还行，要是遇到个素质不好的老板，肯定刁难你。你听听赵伟洲和严月明说的相声《聘文书》，那里边的老板特别没文化。 完了啊，我买了。 你买了 啊？我买你这大学。 买我这大学 啊？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不是你是大学吗？ 我是大学呀。 我出钱 啊， 我租你。 啊，租我们家这房子。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没住的不是？ 不是啊，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啊， 我呀 啊， 吝你。今儿个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 吝我那自行车。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这什么 意思？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你出钱我知道啊。 我出钱你。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对，我想聘你。 这位喝酒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啥？ 这我想聘你 啊！想聘我， 出钱聘你了 啊！ 嗯， 这回我明白了。 嗯， 你聘我干什么呢？ 我聘你啊！ 啊，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哦，不当土耳其啊？ 不是，就是说我给你钱 啊，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啊！ 你也给我钱， 对 我那当你的书。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哦，抄抄写写呀。 对，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嘿，哎呀，聘文书， 嗯， 是， 什么嘴茬这个？ 好，就这么着。 聘文书 啊，你要多少钱？ 你要是抄抄写写，这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你看你这现在，你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600啊？ 对 啊， 600不行。 你说价 120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太好了，还有奖， 还有奖， 我还给你红包， 是吗？会写信吗？ 信谁不会写？会， 会写信啊， 会写信， 会写信行 啊啊！ 你给我写封信 啊，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啊 啊！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啊 ，那才行了。 行，可以，可以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那行，那行， 就一千二啊。 那可以 啊， 一千二，一千二， 开始了啊。 行行行， 哎呀， 嗯，信我行， 头一句啊， 哎，你说吧。 哎呀， 这才算可以，一千二哈。 头一句， 哎， 头一句怎么办呢？ 嗯，你说吧。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啊，那给你爸爸写呀、啊？ 我给我爸爸写的。 小分头是谁呀、啊？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 呀呀， 你问什么人？你问这个嘛？你问什么？你问这个？ 我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那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来啊， 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小分头写完了， 小分头写完。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搂见你， 嗯，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哦，看见你， 哎，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对对对， 哎， 你疯了梦了， 疯了梦 了，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对， 我疯了梦了，哦，这啊， 写着啊， 我疯了梦了。嗯嗯，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俩疯子。 嗯，你怎么办？ 啊，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啊，对对对，知道。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啊，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怎么着？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 们凭什么画一片啊？我们凭什么画一片？你出词儿，你 我知道， 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怎么写？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亲爱的小分头。 嗯，有一句，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原来全是瞎话。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大炮。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啊，就是那个，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哦，您要写那个戏里的词儿。 对， 哎呀，戏里词儿应该这么写呀、 啊？怎么写啊？ 这天上是比翼鸟， 嗯， 地上连理枝， 哦，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东西吗？啊，好， 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现在我跟你说， 嗯，说吧， 你到我家以后， 嗯， 上路大腿不要了，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拄拐干嘛？ 不，大腿不要了，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好家伙， 这意思吗？ 那锯腿干什么呀？ 你锯腿，谁让你锯腿了？ 啊， 买好车， 好车， 加长的， 加长的， 嗯 嗯，哎呀， 再给你买条狗， 买，好好好，买条狗， 是大狗， 嗯，花的，大狗花的， 再买条小狗， 小狗， 长毛的，白的，啊、 长毛的白的， 大狗一叫汪汪汪， 嗯，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嗷嗷，你坐那， 我说 我 受不了啊， 嗯、 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又经过了几番讨论呢， 小何和佳佳都放弃了找新工作的想法。还是老何说得好，这夫妻两个人可是名副其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做事怎么能那么草率呢？可他们要不毛毛躁躁的，咱还没那么多乐子呢，是不是？听听这俩人又聊什么呢？ 因为啊，这两天总想换工作。哎呦，佳佳，我一直是睡不好觉。 我不是教你了吗？睡不着觉的时候啊，躺在床上默默数羊，慢慢的就会睡着了。 我数了呀，可不见效啊。 那是因为你数的不专心，你能数到一万只的时候，肯定就有效果了。 我真专心数了，我不光数完了一万只羊，剪了羊毛，都刷洗干净了，还纺成了布，缝制成了衣服呢。 啊，然后呢？ 然后就运美国去了，全卖出去了，哎，整整赚了300万美金。 你确定你失眠？ 我确定。 你失眠还做了这么长的梦？你骗谁呀？ 哎，可我感觉真的是很累，就跟那没睡觉一样。 老公，你别有这么大压力哈，你老这样吧，以后我也睡不好觉了。 我睡不好觉怎么会影响你呢？ 你要是压力太大，睡觉的时候会说梦话的，这还不影响我？ 我醒着的时候没有发言权，连睡觉时候的发言权你也要剥夺啊？ 你别光想着你的压力啊，我也有压力的。我们女人在外面要工作，回来呢还要照顾老人，照顾小孩，你还给我摆脸色，我容易吗？ 哎，怎么说急了呢？哎，我呀，给你道个歉还不行？ 嗯，你道歉的速度还挺快，原谅你了。还好不像句号、唐静还有那个洪建涛演的小品《说声对不起》里面的老公那样不讲理。 喂，你好，道歉公司。啊，对，是我。不用谢，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哎，你呀，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屋里有人吗？ 哦，对不起啊，等会儿再说。哎，你来干什么？ 我是你丈夫，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我不想在单位和你吵架。 啊，你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那好，现在就跟我回家。 你说对不起，我就跟你回家。 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你出口伤人了。 我说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说呀。 那我怎么出口伤人了？ 你咬我了。 我又没咬别人。 那你得给我道歉。 就不跟你道歉。 你不给我道歉，我让你们公司指定你给我道歉。 不可能，你又不是我的客户。 我现在就是你的客户。 你是 小唐？这么意思？ 我是客户。 来生意了。 这是我们经理。 道歉公司， 我是他客户，我就是他客户。 我应该是你丈夫呢。 我哪有这么缺心眼的丈夫。 我们道歉公司的服务宗旨是替您道歉，让您消气，帮您买 来。我就让他给我道个歉， 太简单了。是他， 哎， 道歉 啊。这不对呀，经理，我觉得他应该先向他的妻子道个歉，那样效果会更好。 哦，两口子闹矛盾了。我太太啊，老婆跑了。 猜对了， 私奔了。 你老婆才私奔了呢，你这么找生意 啊？经理，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媳妇回娘家了，他不痛快。 早看出来了，这个人有点神经。那这样啊，你有什么话尽管对他说，有什么气尽管对他吐，有什么火尽管对他发。 我也可以打他吗？ 当然。不可以，打人是不对的。 那他咬我就对吗？ 你咬他了。 哎，是啊，经理，我怎么可能咬客户呢？他说的是他老婆。 咬得严重吧？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呦，你这是什么牌子手表啊？ 这是什么眼神啊？这他给我咬的牙印 儿。哎呦，哎，你老婆的牙好大呀。你老婆是个大板牙呀。 经理啊，经理，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吧。 那我隆重的向你推荐我们公司最优秀的业务员，在单位成绩突出，在家里贤妻良母， 但是啊，经常是在单位忙了一整天，回到家之后还要看她丈夫那张苦瓜脸。 我不是苦瓜脸。 你当然不是了，你是窝瓜脸。 不是我说的， 是我猜的。来来来，请交费，请交费。 交什么费啊？ 道歉费。本公司替人道歉，收150元；上门道歉，收250元。 你选哪一种啊？ 上门道歉。 那您就是250，请交钱。 没钱。 没钱，那就请。 你替我交啊？ 对不起，本公司从不替客户垫钱。 你是我老婆呀。 这种人讲话不能当真的啊！ 哎，你怎么讲话？你也没搞错啊？ 搞什么错啊？我有结婚证。 我不看。 我 哎呀，经理，经理，算了，他的钱我先替他垫了。 你替他垫钱？ 反正他发了工资，全得交给我。 谁啊？ 嗨，这还我，还我！ 看看我们员工的素质。 哎，250，开发票去了啊！ 哎，嘿，250就这么出去了？这可是我5个月的零花钱呐！ 谁让你说你是我的客户了？你在家和我吵架，吵不过还到这儿来丢人！ 你要不回娘家，我能到这里来吗？ 你要关心我，我能回娘家吗？ 你回来晚了，我问两句怎么不行啊？ 你问什么问？你明明知道我是替客户道歉去了。再说。有你这么问的吗？ 我怎么问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开发票去了。 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掺和了，好不好啊？ 两口子 啊，这。哎，经理，经理，我们是把他们两口子吵架的过程演练一遍，对吧？客户， 这办法太好了，你俩继续练，我看一看。如果效果好，我向全公司推广。 来一点，我看一看。 我最爱看热闹了， 哎呀，太好了， 咱开始吧。哎呀，你也太客气了， 蛮真实的。 哎，继续啊。 你干什么去了？瞧你那态度。 你的态度好啊，看我不顺眼，我可以走。 你扭头就走。 那你就上来掐我。 我就是拉你。 拉我。你看看，都轻了。 关注我咬块手表。 你还给我掐个手镯子。 可笑吗？ 一块手表，一个手镯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看看我老婆，你听我一句话没讲对，她上来，给我拎了一串项链。 好笑啊！ 哎呀，其实夫妻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跟老婆低个头认个错，说声对不起就完了。 经理，请您用茶。 他在家里从来没有这样主动的伺候过我呀。 在这里可以呀，你坐。小唐，哎，看茶。有时候一杯茶水可以救命一团愤怒的烈火。 他不喝茶，他喝茶睡不着觉。 睡不着我也喝，要喝自己倒。 这是什么态度？ 就是，你也不管一管。 哦，对，有我的事情，你先喝我这杯啊。 小唐，你过来， 你管什么管啊？人家客户今天把钱放到我们的腰包包里来了，那就是我们的上帝了啊！ 我看你这月的奖金不要领了。 啊？还有奖金？ 这样处理你满意吧？ 你凭什么扣他的钱呢？ 我又没有扣你的钱， 扣他的钱就是扣我的钱。 我有，你太投入了，戏演完了，结束了。 经理，他是怕还不上我的钱。 没关系啊， 让他老婆还。你老婆有钱哦。我去给你倒杯好茶，救命你这团愤怒的小火苗。 哎呦， 哎，这一句话奖金就没了？啊？说扣就扣啊？ 你以为我干这份工作容易吗？ 不干了，咱不受这委屈。 别人给的委屈就算了，跟你给的委屈我就是受不了。 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委屈啊？ 就是那天外面下着大雪，我替客户上门道歉，我大哥大哥的喊了半天，人家连门都没给我开。我隔着大铁门跟人家说了整整一天的好话，人家就是不搭理我。 我晚上一回家，你还对我这么凶， 那不等着急了吗？ 当时我就想扑到你的怀里大哭一场， 可你扑到我的怀里咬我一口。 那我又不是冲你的。 知道，你不咬我咬谁呀？ 那你还逼着我，非让我先说对不起。 那我先对不起你行了吧？我对不起你行了吧？我对不起你 行了 啊，行了， 你有火你就发吧，别窝着火过年。 那你就接着哭吧，别让委屈的眼泪留到下个世纪。 讨厌。 哎， 那你也咬我一口吧。 干嘛？ 咱俩凑对儿情侣表。你干什么？ 我要给你咬个闹钟。 什么你啊？ 他是我老婆。 他还是我老婆呢。 他是我老公。 他还是我老公呢。他是你老公啊？你们两个是两口子啊？ 经理，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那这个钱，我挣3250啊。 您刚刚听到的这是句号唐静、洪建涛表演的小品《说声对不起》，还好，最后丈夫啊，还是理解了妻子的工作了。要说这个新潮职业是越来越多，有的人呢，总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却忘了高处不胜寒的道理。好了，今儿老何家的趣事啊，咱们就先听到这儿。快乐何家欢，开心乐无边。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为您送上一首零点乐队演唱的《冒险家》，咱们回见。 带上酒，带上豆，加满汽油。直走不回头，穿越非洲。哦，听狮子怒吼，看奔跑的野牛，东半球西半球，天地任我游。我想自由，进出宇宙，放手点球，哦，随海的节奏，却飞舞的海鸥，风里飞，雨里走，对寂寞说 no。 我想自由，进出宇宙，向后把每颗心当成码头。